思想谁给你的月亮？你怎么形成社会主义思想的？你不是通过教育吗？宣传吗？再加上父母吗？你就认为那思想绝对正确了吗？谁没思考啊？你们聊天哪有一个准的话题呀？哪个话题咱都守不住啊？那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怎么办呢？你们都是东一下西一下了。对，我被洗脑了，所以我这洗了我一脑子普世价值，遇着傻货的时候沟通相当困难，当然洗黑了，肯定他洗脑算是成功的。非常幸运的是我的下一代就不用了，我这代就让他们整一个半蓝不蓝就得了，我的下一代是坚决远离他们。现在这个轻松了，吃嘛嘛香。感受不到压迫了，这脑子整的，你这个自学能力还真挺强，远离了个中国这群人了，已经生活在自由世界了，跟人类生活在一起了。中国这啥国家呀？妈，人吃人整人，人吃人呢？在这种可笑的社会里，还有人在这分帮分派，你是这伙的，他是那伙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政府就收拾老百姓收拾的还轻，就得往死整，这样你这辈子是没有机会了。你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会那样的相处，会那样的友善，你永远也感受不到了，并不知道。你要知道能今天说出来这个你这样的话语体系，你那体系基本就还没出村口呢，在你家那老槐树下边呢。现在就是分政治立场，然后谁跟谁一伙的。你看，就不用说别的，就不管这个人说的好与坏，他点赞都是找一伙的点。你说这中国人，你说还有救吗？所以他人家讲的这东西，他也不听这个中间有没有道理。你不是我一伙的，你就说也白说。有派是这个派系是在啊，他为什么这个政治这么在中国这么严重呢？这种政治的东西是谁给灌输到老百姓脑子里的？那你说一说吧，你知道哪个国家？详细给我们讲一讲，看那国家那阶级之间是怎么剥削的？来，你给说一说吧，跟谁你也聊不出结果。月亮，咱俩同时在一个群的时候非常多。而且很多红群我都看着了，你聊出结果了吗？也是啥结果没有。有些东西不需要结果，为什么又要结果呢？咱们那个在一起的那个岁月还真挺值得留恋的，谈的现在都想不起来了，但是真的好像挺愉快。所以要让中国这些政治家不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往老百姓脑子里灌，把中国老百姓灌得傻不傻捏不捏的，只会自杀了，不会干别的了。现在是不是好多了？整急眼了，我也还是这个语气了。所以人需要过程，是随着不断的交流探讨，慢慢就理性平和了，所以不激动，这是前提。今天张胜志出来整几句，没人搭他话茬，他就缩回去了，可能又喝大了。这个月亮我们可认识真是有年头了，我们在一起这个交流的应该算是最多的，还有踏浪。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我们在一个群里整不就给我整急眼了，整不就给我整急眼了。说这个真的非常正确。有时候这个微信群呢，它不光是政治，还有个人之间的联络感情，处一个好友什么的，真的到有一天了，在这微信群里互相拜个年呢，说一下身体状况啊。我们离政治稍微远一点了，这也是挺愉快的。儒学跟信仰是两码事儿， 所以中国给搞成叫儒释道放在一块儿了，就中国就喜欢这样的。这儒学就是独立的一个学说，就是因一个人他有了点思想，留下了若干个这个著作，仅此而已。所以这种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中国信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谁信这东西啊？你现在出去跟人说搞阶级斗争去，别让人打死了。这个月亮啊，中国还真就没救了。我们80岁的时候，真的还有可能还谈的是这些，因为中国人现在这个想改变，比登天都难。这个民族找不到任何基石，所以被压迫当中呢，还在谈一些没用的事儿。阶级论就是出自于马克思，没有这种阶级论，也不会出现这种革命，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，各个国家都减员人口。马克思就是斗争哲学，这个根据他个人出身、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，富人就不会搞这些玩意儿。这失去人性的东西，这些草根起家了，底线都非常低，就不用谈道德了，存假大空呢。富人不搞，他穷人搞，所以这个国家和社会都是什么人在折腾？毛主席是富人还是穷人呢？这不折腾55次这个全国性的运动，所以说你说这中国人还能称之为人类吗？他与人类已经脱节了，基本常识都不懂了。就像这个中国也经常说叫为荣誉而战，究竟什么是荣誉？中国人能搞明白吗？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贵族家庭？他为他的贵族家庭的荣誉而战，所以他不会做错事，不会做恶事。这国家那个安定、稳定、繁荣，完全是依赖于富人的。老百姓道德能提高到哪儿去？你的文化水平、受教育程度就在那儿摆着呢。除非一些邪恶学说，我爬楼听到上面那个东尼亚和这个争取大姐，基督教都成邪教了，你说这个能有点常识没有啊？那爱因斯坦、那牛顿、爱迪生，这都是这个基督教的，都加入邪教了，为家族而育。这个荣誉而战，不是为家庭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道德，他们的道德在地上趴着呢。这群人如果还有道德，那社会就不会乱了。十字军东征这个物，你知道你我不知道你对十字军东征你了解多少。我认为国内非常夸张的形容了十字军东征。首先，这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于被迫，是解救那里的基督徒，才这个产生十字军东征的，不是无缘无故的。怎么仁义礼智信又上来了？我是反传统文化的，你怎么这也不听我的语音吧？你中国的洗脑就靠大喇叭一广播，立马就都老实。就跟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模一样的，把江青一判刑，你看这些毛派全都消失了。无产阶级肯定没道德，如果说无产还可以，加了个阶级就不会有道德了。阶级是政治名词，如果是你穷点或者你没有产业，这都可以，但是你把它挂靠到政治上，你就是某种这个欲望需求，你就可能不择手段，怎么会有道德呢？ 有政治的这种观点，一定都有最直接的目的性。所以他号称无产阶级，一定是有一定目的性的，是一种疯狂的行为，在这条路上可以不择手段，伤害无辜，那叫道德吗？这个远了不说吧，就说台湾吧，台湾也搞土地改革了，为什么台湾就没杀地主呢？为什么中国就大肆血腥的这个残杀地主呢？你这两伙人不一样啊，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呗，连划江而治都不同意，而且趁着这个有外敌入侵的时候发展壮大自己，这也白扯，明白吗？打倒人家干啥？不分钱分地分女人吗？这不就是最直接的目的吗？要不你好命打倒干啥呀？妈的，最大的地主刘文彩有啥武装啊？让他干啥他干啥，都乖乖的也杀了。你就别提这伙卑鄙的人了，比他妈土匪都可恶，迎着抢，戴上一个帽子就抢，谁有钱就抢谁，可他妈满足底下这些那个流氓无赖了。那个早期的就各个村庄里边这些地痞，这些流氓盲流，那相当拥护土地改革了，以为有他啥事儿呢？妈，人家妈目的最终目的是土地要国家所有，连这些流氓全傻眼了，才知道咋回事儿，根本跟他没关系，还分地主呢！真他妈的，这中国人真好糊弄，这有规模有计划的掠夺，老百姓还以为为他这个服务呢，还以为为他带来好处呢。你说这个民族不悲哀吗？都搞到今天了，这世界这么多文明国家了，中国人连信仰是啥还不知道呢，还搁这烂公鸡呢，你说这个民族还有救？我也不是这个那种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那一类人，但是我对传统文化的确没有什么好感，在一个上学的时候也没怎么学过呢，因为你拿那个钱意味着你要缺德，你就要干坏事儿。连这个都不懂，我还得解释一句，有产阶级当然有道德了。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是个亿万富翁，他在政府里任职，你给他怎么受贿吧，你怎么行贿吧，但是你要整个老农民在那儿，你给他一块钱他都揣兜里了，这就是底线不一样，这不最简单了吗？价值观都不同，这个人类社会就是靠这些精英，这些有良知的，这些有财力的，这些为荣誉而战的人，他们可以为底层说话的。那底层在这个统治者的眼里就是个屁，啥都不是。你看我们在这儿说的挺明白，人家玩个手腕你又傻了。阶级是绝对对立的，这一个阶级是要消灭另一个阶级的。这毛泽东的矛盾论里咋说的？就是以消灭为主的。你说毛泽东他也是烧山一个种地的，那道德能高到哪儿去啊？人家奴隶社会的时候就有奴隶主，种什么地种地，人就受制人用。传统文化里的确有好的部分，你看看今天日本的，包括这些和服，还有他的房子，有的像唐代的，有的像汉代的，还有日本的一些礼仪，这些东西的确是不错，该保留的保留，该愚民那些就都得扔掉，就得扔掉了。目前中国这些人有钱的也好啊，富人也好啊，这都为富不仁的，都官商勾结的，发了财的，他们想回馈社会，他们想推动社会进步，你想都不要想，这国家的富人和有权力的人从来没这么想过。这个父父子子这个概念呢， 怎么解释都有道理。如果要是讲这个血缘和亲情的关系，还就简单了。但是我相信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讲等级的意思，讲听话的意思。封建社会算啥呀，文大哥？那奴隶社会他们就种地呀？那奴隶社会更早，人家从来不种地，人就受是奴隶，人家就这么说的。不信你问这个老文大哥，文大哥就是要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，而且这都有文字那个记载的。讲维稳，我讲维稳有国家讲维稳严重啊，我啥地方讲维稳了？我只是不反对暴力，反对血腥，跟我的信仰不符。有没有老子的样，是不是也得听话呀？你跟父亲怎么说话，你跟哥哥怎么说话，你对皇上怎么说话，这不就是尊卑等级吗？哪有人人平等的概念呢？中国这传统文化里边，关键是在中国的这些富人里边，这些发小财的就不用说了，一般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积少成多的，就跟当年的地主一样。但是这些大富人，这些大商人，可以说没有一个好的。不要看他们这个把这些人宣传的跟那个什么楷模似的。我也没说我要干涉别人的信仰，但是信仰必须是来自宗教的，那才叫信仰。你整些主义，整些政治，整些领袖，那啥信仰？那支持不住啊。再操蛋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强，无政府就是满街暴民，翻译过来就是满大街全是无产阶级了，就失控了。什么叫秩序？就再烂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强，这也是常识。另外那个我的信仰正不正确，是我自己来证明，不是说大家来证明。我认为它是正确的，我当然我就相信了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我要是傻子，爱因斯坦也是傻子。这一点这个悟说的是对了，这个肯定会不接受。我这生活当中这语气比现在讲话要缓和的太多太多了，几乎是能达到平易近人的这种。但是有的言论你说我这控制有点像霓虹灯下的哨兵，我控制没控制住。这个我表示一下这个不好意思吧。中国人的确是素质偏低呀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现在假货都遍地了，你看制造假货的人有多少吧？你这能说这个民族素质高吗？外国素质怎么样咱且不说，就我们本国的素质和道德也不够啊。毛泽东据我所知，毛泽东是没有信仰的。中国的今天这个大批的无神论也是拜毛泽东所赐，没有信仰。唯物主义哪来的信仰啊？唯物的那叫信仰吗？另外这个无产阶级是属于政治概念，它不是指老百姓说的，是指流氓地痞说的。谁称为自己为这个无产阶级，那肯定是流氓地痞或者是土匪，那想都不用想。为什么要戴个政治的帽子呢？政治必须得有一个极强的目的，不然你搞政治干嘛呀？啊，所以老百姓需要这个政治头衔吗？还无产阶级就不需要，你就是劳苦大众，你就是普通百姓就完事儿了，你还成了无产阶级了。无产阶级从来没自己说过我就是资产阶级，没有一个，我从来没听说过，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本土信仰。什么叫政教分离呀？中国一直是家天下， 他有这种这个信仰的存在吗？他没有啊。 这个物啊，如果要是让我界定的话，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这么界定能稍微好听一点。哎呀，那老文大哥天天在这说他是无产阶级啊，有太多的人说过了，我们无产阶级怎么怎么样的。你挺不住你就革命去，你说啥呀？你想到搂草打兔子就快去啊。这种唯物主义它不是信仰，唯物主义是容易实现的，一旦实现了你这信仰还有个屁用了。信仰是无止境的，是永恒的，你这都是基本常识。怎么中国把这个一个人都落实到信仰上了呢？中国连灶坑里那个灶火爷都信，这啥民族啊？这个大仙儿那个大仙儿那多了去了，连狐狸都拜，你这民族还不乱吗？那该着这个民族这个挨压迫。 我不是戴有色眼镜的看，因为这个老百姓呢，只有公平和不公平，它不存在政治，也不存在政治的目标。你给自己分成阶级是为了这个抢钱做借口吧？那当年中国已经这么干过了，怎么今天还不忘呢？比如说中国的这些资产有资产这些人，这些富商，未来有一天你们无产阶级就把他们逮住，就分家产杀全家呗，是不是这么个概念呢？你们脑子里没有法治的概念呢？哪个人犯罪，哪个人送法院去，由法院来判，而不是你搁这儿就给定了他就是资产阶级，就是坏的，这不是常识吗？ 这个源源不息大哥呀，道教是不外传的，人家是把门关起来搁家炼丹的，炼好了人家连门都不走了，人家穿墙而过了。这道教没有复兴没有发展的原因就是人家不外传，那啥信仰啊，能普及吗？收土地，上百万的地主全杀了，那叫没收土地啊。你可别在这块给我伪造历史啊，老文大哥，你不要因为你拥护你都不按事实说话了。那地主死多少啊？怎么就没抢钱呢，老文大哥啊？那东北是从哪年开始土改的？那为什么挑着这些有地的，到资本家公司合营的时候也是挑这些资本家有钱的，他怎么不上老百姓家抢去呢？那土匪当道吗？你呢？人家今天留下来的这些人就防止你们这些流氓无赖吗？你们再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了。人家往死了收拾你们是因为啥呀？因为当时你们为虎作伥，与恶人同行，有你们的罪遭呢，还得进一步再继续收拾你们呢，还养老，以后就一向看病就让你倾家荡产，活该。政教分离啊，是指一个政府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，叫政教分离。政教合一的政府就一般都是邪恶政府了。你看着我们的政府没有，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教合一的，不然绝对达不到这个邪恶程度。他那东西他不是宗教啊，你信一个人他不对啊。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悟，他是佛家弟子，我就非常尊重他，来自于宗教，宗教有宗教哲学，宗教也有至高无上的东西，而且对未知领域他是有探索的。你们那啥玩意儿，关公五大刀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你信那啥玩意儿？管什么孙中山，因为共产党统治中国所以我才管他们嘛，我在探讨嘛。 你要是说再往前说，那你说秦始皇还焚书坑儒呢？可惜我不活在秦朝啊，我就知道这个有一伙土匪，他作恶来的，无恶不作，就会杀人。 那你去比划比划，我看一看呗，给我做个样板呗，我看看啥样，能不能抢回钱呗？你先去抢栋别墅去吧，那还好抢一点。一提人家小日本子抢这个对中国的残害，什么三光政策、烧杀抢的，等他们抢的时候，你们就编了一些美好的借口呢。同一个性质，抢的人数面积也都不小。说完你就抓紧时间，最起码咱们群里还诞生一个能抢来钱的人，我看一看。他抢你就抢，他是流氓你就当流氓，是不是？那他过去杀过人，你也杀俩看看呗。你就这思维啊，人家祖祖辈辈积攒的土地或者是这个钱财，你来抢我的时候我不能反抗，反抗你就杀我全家，这他妈比土匪还猛啊。啊，这是个什么组织啊？是不是由土匪组成的？嗯，等着天下大乱吧。中国不经过这种这个剧痛，这中国人就根本就清醒不了。所以当年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比较轻，应该把各村村长全都坑了。对，就这伙土匪杀人的时候绝对不会手软，难怪人家统计过从建政以后到现在的死亡人数，我还深信土匪就要有土匪的本色，你就不能伪装。你看人家坐山雕啥时候伪装了？坐山雕咋不说为人民服务呢？人家就是当好这个土匪，道义有道。我上面发的那个视频我不知道谁看了，有没有人看那个视频呢？好吧，那你就杀你的就行了，我也干涉不了你，你继续吧，反正中国历来不缺土匪。 你整了半天你用流量了啊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你这用流量你干那么多语音。